啊！你以后唔好似你家姐咁嘅样啊，真激死我啊！ 会唔会系因为嗰个秘方咧？ 家姐，你系咪发生咩事啊？ 沈川，我同你讲，你平时唔好理咁多闲事，唔好咁八卦。 啊，间房度好似有嘢咁嘅。 怪谈之古。今日是姐姐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第三日。三日前她和阿妈就炒了镬劲的。原因呢就是她阿妈要她将头发全部剪晒，但是姐姐不制。于是两个人就吵了起身。最后姐姐就嗌了句， 你叫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管我、啊、 然后喊住回到自己房，将自己反锁在里面，就再都没有出来。每日的三餐芳芳都准时送回给姐姐，但是每次敲门姐姐都没有回应芳芳。芳芳没办法了，只好将个盘摆在她门口，无奈地敲下门就说了， 家姐，我将这饭放在你门口，你记得吃啊。 其实妈咪那套戏一早就烧晒了，只是拉不落个面。其实只要姐姐出嚟求其讲个对唔住，呢件事就咁过㗎喇。嗱，今日呢芳芳同前几日一样，将嗰盘饭餸摆喺姐姐房门口。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诶，突然间房门打开了，三日冇见，姐姐瘦咗成圈啊，块面咧都凹晒，面色好差，好似张白纸咁，眼睛底下咧有两个好厚黑眼圈，浓到咧就好似支黑笔画上去咁。阿芳芳吓到一跳，甚至一时之间都唔记得讲嘢，佢冇办法想象家姐居然三日里面就变成咁嘅样。佢唔懂喺里面一路都冇饮冇食冇瞓觉。姐姐望住芳芳，个神情显得好疲累咁话： 妹，阿爸阿妈出晒去啊？ 芳芳冇回答佢问题，上前一下子捉住佢手： 你做乜变成咁嘅？ 但系佢捉上手，哎呀，嗰啲感觉好似摸住晒骨头咁。姐姐瘦到成个人得翻层骨啊！被芳芳掂到之后咧，姐姐面色大变，反应好大咁，一下子拱开芳芳，芳芳成个都呕咗。姐姐绕开芳芳入咗厨房，芳芳跟喺佢后面。然之后佢见到姐姐狼吞虎咽咁，将大半嘅冰箱里面啲嘢全部食晒落去。芳芳望住佢背影，硬系觉得有啲唔对路。姐姐耷低头，嗰啲浓黑嘅头发好似瀑布咁喺头壳顶一路散落嚟。芳芳终于明白，啊，有咩唔对路啦？冇错，系头发啦。姐姐饿成咁样，成个人都消瘦晒，但系嗰啲头发咧，居然仲系咁乌黑亮泽，甚至比之前更加黑、更加亮。芳芳有啲莫名其妙，甚至觉得有啲发寒。 你啲头发？ 姐姐突然间停低进食嘅动作，冷冷咁望住芳芳。在他视线之下，芳芳不敢问下去，而姐姐这一次出来似乎只是为了吃东西。他回房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芳芳心理作用导致他错过。芳芳觉得姐姐的头发似乎比刚才从房间里面出来的时候长了一点。晚黑爸爸妈妈回来，芳芳迟了一下，再次将今天件事讲了出来，顺便补了句， 阿妈，我觉得家姐啲头发有啲奇怪啊。 妈妈有啲嬲啦，就讲： 唉，咪由得佢咯，我就唔信佢啊，成世关自己喺间房度唔出嚟啊。 第二日，姐姐又出嚟一次，话佢面色比琴日更加差，人更加瘦，衬托住嗰一头乌黑嘅头发， 成个好似只鬼咁。芳芳拦住佢就问： 家 姐，你系咪发生咩事啊？ 但系无论芳芳点追问，姐姐都一言不发。芳芳想伸手拉佢，结果冇拉住，但系一下捉住佢啲头发。啲头发点解咁冰冷嘅？芳芳打到冷震，而姐姐突然间发出一声好锐利、好尖嘅声音，粗暴咁拱开芳芳，然之后好似发咗癫咁跑开，跟住就匿埋喺佢自己间房度。呢一切好唔对路，芳芳隐约觉得出到啲咩大事，但系爸爸妈妈似乎只系将姐姐呢几日嘅行为当作小朋友喺度发脾气，喺度闹情绪，双方仲继续喺度冷战紧。芳芳谂起姐姐失常嘅行为，佢头发握喺手中，嗰啲冰冷嘅感觉令人个心好唔安乐，因为芳芳觉得手中握住嘅唔系头发，而系一条条嘅蛇啊！晚黑，芳芳卒之坐唔住，打电话俾姐姐，关系最好嘅朋友。电话响到三声，对方接起电话，芳芳就问： 喂，系咪咪姐姐啊？ 咪姐听见系芳芳打电话过嚟，佢有啲惊讶。 哦，你系芳芳啊？ 但系跟住咧就笑住问芳芳： 点解你家姐暑假都唔出嚟玩嘅？ 芳芳应到几句，跟住就问： 哦，系咁嘅，有啲嘢关于家姐噶，我想问下你啊。 三个月前，姐姐突然间开始要养长头发。其实芳芳姐姐并唔适合养长头发，事关佢细个都留过，但系咧佢属于头发略长一啲，发梢咧就会分叉变黄嘅嗰类人。所以姐姐喺细个嘅时候留过一次长头发，自从剪过之后佢就再冇留过。但好奇怪，喺三个月前佢突然间执意又话要留翻头发。而家谂翻起成件事，好似从嗰阵时开始就有啲唔对路咁。姐姐嘅头发养长咗，兼且乌黑亮泽，而如今芳芳将成件事全部回忆一次，就发现当中有好多奇怪嘅地方。嗰啲原本以为无关紧要、被忽略嘅地方，比如话喺啱啱开始嘅时候，妈妈经常咧对姐姐就吟吟沉沉话： 喂，我觉得你呢两日有啲唔对路，啲头发生得咁快嘅，先几日啊，生到咁长，你咪俾人呃咗，食咗啲咩奇奇古怪嘅嘢啊？会唔会有副作用噶？ 嗰阵时姐姐对住块镜照住自己慢慢变长嘅头发，好靓嘅黑头发，好似黑色嘅绸缎咁。嗱，姐姐就会神采飞扬，好肯定咁话： 唔会，点会啫？你看佢头发几靓。 似乎从嗰阵时开始，姐姐嘅食量咧突然间开始变大，但系好奇怪，佢人就一日一日咁瘦落去。嗱，嗰阵时咧并唔系太明显嘅，但系直到而家，嗱，妈妈喺三日之前同姐姐嘈嘅嗰场交，为嘅就系嗰啲头发。妈妈叫姐姐将啲头发全部剪晒，但系佢唔听。最后两个人吵到起身，之后姐姐就将自己关喺房度。当时妈妈好嬲，对芳芳就讲： 你以后唔好似你家姐咁嘅样啊，真系激死我啊！ 隔多阵，佢继续话： 我叫佢剪头发啊，都系为佢好啫嘛。你睇佢近排咁瘦嘅，再瘦落去啊，就得翻棚骨噶啦。医生话佢啲营养啊，都俾头发抢晒啦。头发再靓有咩用啫？身体先系最紧要嘅。再讲啦，我叫佢剪短少少啫嘛，又唔系叫佢全部剪晒。啲头发生得咁快。 芳芳记得妈妈系有带姐姐去睇过医生，当时检查出嚟嘅结果，除咗精神唔系好好之外，姐姐嘅身体似乎并冇咩问题。但系芳芳而家觉得成件事似乎唔系表面睇到嘅咁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